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了，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 大家會留意就落得耐都有些行星撞地球的消息多到我們厭的了但問題呢就這排都有頗多這些消息，但是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那個天宮日即一號 啦，計下條數，我估咧，如果是下集的科學新知 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是會揼落嚟噶啦，咁啊，即係到時在哪裡著陸呢就沒得估，因為就算你這一刻呢你提前十日去 check 呢，它的誤差都可以說是正負五十個鐘，即是說正負超過兩日可以，就算你有些好所謂叫做有些信心的預測都說正負十即是二十幾個鐘。 但我不明白，因為現在都在那個大層以外都很多人做衛星，其實是不是可以透過你摸到那個這個天空一號那個行蹤 的摸就一定摸到，但是呢因為只是那個大氣活動本身甚至乎太陽活動本身都影響到它，即是會干擾到它的、即是你說如果假設整個大氣 是很簡單靜止的話，我們可以很準確預計到幾時著陸、但是因為佢舉翻以前一啲例子啦，就俄羅斯自己嗰啲嗰個禮炮七號嗰啲咧，即係嗰個禮炮計劃嘅嗰堆咁樣嘅太空站咧，有啲都係突然失驚無神，比預計早咗嘅。個早咗原因就係話，哦，嗰期太陽活動複雜啲。咁改將個大氣嗰個本身嘅物理性質有少少改變咗、令到佢快一跌落嚟咁樣。呢啲就係一啲不確定因素啦，咁所以就算天宮佢一樣係受制於呢啲咁嘅條件。我諗如果當下大家睇節目呢刻咧，天宮一號大約就係環繞離開，即係離個地面大約200公里度啦。咁你如果以一個地球半徑係6400公里嘅一個球體嚟睇咧，佢喺即係離地心6600公里的地方，離地面200公里左右的地方咧。幾貼㗎啦，已經係咁，但係都已經計得到，應該大約就係轉多十零日到，咁就會落嚟消位咁樣嚇。咁當然啦，你話最大機會都係跌落海咁，因為個海大 好簡單啫嘛，就呢個滑然率咁啊，佢個 邊度面積大？ 海洋佔個地球嗰個面積比例大咁啊。跌落去嗰個機會咪高啲咯， 嚇嚇就係、是、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咁所以呢樣同埋都冇咩可以做啦，就係密切地監控住，咁啊提早警報咯，即係你問我，我都會覺得審慎，即係審慎地樂觀，我覺得又唔係咁容易真係得。 咁但係可唔可以好似以前做嗰個咩啊Armageddon咁樣射爆嘅咧？ 都係嗰個問題啦。你呢件嘢都係每秒8公里嘅嘢，你個攔截都唔係咁容易嘅，同埋你射爆佢咧。是不是真的好呢？會不會更壞呢？這個不知道。這裡就要提到今次我們這一節講的小行星，即大家聽小行星其實很偉多的，但我當然要揀粒即遲樣一點來說，我揀粒最近的來說、但為什麼要特意無端揀它來說呢？就是其實多少少都是因為中外媒體呢近日去講呢粒叫做 Bennu、 BENNU 嚇 BENNU 嘅呢粒 Bennu 嘅小行星， 可以喺嗰個電腦版面嗰度啦嚇。咁咧就大家見到係咪呢個啊？ 嗱呢粒其實係咁嘅，係去準備探測 Bennu 小行星嘅嗰粒嗰嚿咁嘅衛星仔嗰、個嚇。咁其實 NASA 係準備去探佢嘅。Bennu 咧，大家想象都係其實一粒好似你想象一粒好似岩巉巉嘅高爾夫球咁啦，佢就算係比較係好細粒嘅，500米到啦，500米你可以即係你可以想像佢真係等於一個 球場咁大咯， 再大少少咁樣咯嚇，即係佢直徑500米咁樣，比起世界上可能即係一啲人類起到最高嘅嗰啲咩哈利法塔啊嗰類咁樣嘅嗰啲咩雙子塔嗰類，即係嗰種 size 咁大嘅一嚿大石頭啦。 嚿石頭本身就係幾多啊？佢係六乘十嘅十次方咁多公斤。 嗯， 即係我都唔知要即係六後邊加十個零啦。 嗯， 咁啊咁多公斤。咁佢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係離地球真係好近。近到一個地步就係咧，佢近太陽嘅時候咧，同遠太陽嘅時候咧。那個距離只不過是大約是正負 20% 地球和太陽的距離、 嗯、 地球和太陽的距離相對穩定的，因為如果不穩定的時候呢，我們的溫度溫差就會很大了。但是這粒叫 Bennu 的小行星呢，它就基本上跟地球的軌道很接近，它 有時甚至乎是跟地球的軌道有 相交的， 有大約重疊的地方、 嗯， 近的時候它就 0.8 個 astronomical unit， 0.8 個天文單位，即是比起地球和太陽的距離就是八折。 剛才你說的 AU astronomical unit 就是地球和太陽之間的距離、 啊、就作為一個天文單位、 嗯 啊、那麼、這個 Bennu 其實就是好同地球嗰個嘅公轉軌道好似、 嗯、 不過佢嘅一年咧就435日， 嗯、 地球咧就365日，四分一日啦。咁、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佢又要佢嘅一年就耐少少咯。佢啊總體上都係比起地球遠離太陽少少嘅啫。咁、 嗯 啊、所以其實我會話係好近好近嘅啦。近到個地步就係我哋應該派到太空船去，因為地球你派咗太空船去火星咧，就點唔到，點會派唔到太空船去一個同地球咁近嘅一粒咁樣嘅波波仔啊？但係成個任務唔容易。但係咧，即係我頭先講嗰下嚟一提就係咧，中外媒體報導呢一個 Bennu 嘅消息嘅時候，好多時係著眼咗喺佢有冇機會撞咗落地球。即係會咁，甚至乎講到就話、是、其實太空總署甚至回覆咗，哦呢、這個撞落地球唔使驚，佢我哋都大約知道佢邊一個年份係最大機會撞落地球㗎啦，到時咪用個核彈射爆佢咯。咁大家就 focus 咗喺呢句嗰度，哇！原來太空總署準備揾個核彈嚟射爆呢粒咁嘅小行星，跟住就煲咗、嗯、即係煲咗個咁嘅新聞出嚟。咁甚至乎香港嘅中文媒體亦都有 follow 添咁。但我想我想補充更多的資料啦。咁其實成呢句説話，即係話會射個核彈上去射爆呢個小行星咧，背後就係話，首先你都真係要擔心佢嚇、嗯。但係個擔心程度就係咪真係要擔心咁緊要咧？係咪真係要真係準備 take action 咧？咁其實以現時嘅計算啊，都可以幾準確地計到就係話，佢喺大約係嗱數字大約唔係好記得清楚，應該就係2017幾至到2019幾年。 嗯、 即係你可以計翻條數，就係大約係百幾年後啦。嚟、 嗯、 今日百幾年後，公元2100幾年、 嗯、 至到公元2200年之前嘅中間嘅一個20-30年時間咧，佢就相對嚟講有一個比較大嘅機會同地球係會相撞，個、 嗯、 機率大約係2700%。咁2700%，如果你相比於其他嘅天體嚟講咧，這個機率就算大的了、 嗯、大 啊, 大 啊, 啊，但是都是講緊2700%，同埋比起大家中六合彩的機會亦都大好大好多 了。我就要咁睇嘅嗱，我哋嗰個時間嗰、那個 time frame 咁短啦，我哋講緊係幾十年咁先至覺得即係、好似咩？但係如果你想象成個地球嗰個歷史嚟講，呢、這個機會都係好高嘅， 係 即係叫實中咁就係、 啊、相對於地球歷史嚟講，呢、這個係算係幾即係幾。幾大嘅機會率 啦 嚇，即係我近年都好難，即係其實雖然日日都有啲石頭跌落嚟，但係你要又要咁大粒咧，你真係好難遇得到嘅。咁你揾到一粒 Bennu， 佢而家我哋一日日都可以及住佢嚇，其實佢發現個日期都唔係話太近，即係唔係太遠嘅。佢係1999年嘅9月11日被發現嘅。咁你想象下，其實發現咗廿年到嘅啫，即係我廿年前先有咁嘅能力去追一粒咧，原來真係喺我哋地球軌道咁近嘅一粒嘢嚇。咁、當然啦，太空總署佢諗嘅嘢就唔係諗到我哋呢啲人驚到就係好科幻地，哇會唔會跌隨時跌落嚟？我哋要射爆去合地球之類咁。 呢個 Galen 嗰個技巧嚟噶嘛，就係、是、如果大家冇記即係記憶力好嘅話，就知道嗰陣時係派只太空船上去嗰度炸， 係啦，係啦，最後啊先又第一爆又失敗咗啊，跟住又要爆多次啊咁樣嗰啲，即係嗰啲咁嘅戲劇橋段啦咁啊。咁但係你話總體嚟講咧，如果真係有一啲咁靠近地球，我哋希望能夠係將佢拱開咧，都真係要靠核爆嘅嚇、 嗯 啊，你冇辦法㗎，因為掉幾個氫彈落去，令到改變佢嗰個嘅即係行嘅軌道，令到佢唔好撞到咁正啊咁咁嘅啫。咁但係喺之前呢段時間，其實大家作為做天文嘅人更有興趣係咩咧？就係、是、想明白佢上面嘅成分係乜嘢嘢咁呢粒嘢本身就係即係好啊幾又近。細細粒， 要去呢其實就是距離上好像很近，但是實際上有技術困難，你會發覺有另外一類的技術困難在上面，很奇怪，即是很 低。例如什麼 譬如說你派一粒嘢落上去，你去影佢呢都仲容易啲。但是而家呢 NASA 佢呢個任務係講緊呢，希望係講緊今年嘅年尾發射一個太空船上去呢，直頭係上去攞 sample。 哇，呢個犀利喎呢個。 即係、就是、真係想去上去摸一摸，摸一摸佢，唔係只係睇一睇佢。我諗即係就算如果摸唔到，希望去睇啦。如果你摸的時候，你講緊係甚至乎係登陸啊，派啲嘢上去嚇、嗯，去攞個 sample， 離遠睇大約知道佢係好大嚿碳嚟嘅。咁、但係上邊嗰啲碳用咩形式存在，仲有啲咩得意嘅成分咧？其實好值得去問落去。我哋就其實基本上好清楚，就係話佢之所以有粒咁嘅嘢，就應該都係伴隨住太陽係形成嘅時候誕生嘅。即係我哋嗰啲八大行星啊，包括埋嗰啲你話冥王星啊，甚至乎中間小行星帶啲嘢咧，基本上都係一個嘅太陽係形成冷卻嘅結果嚟。咁呢個小行星可能咁啱得咁巧就踢，即係就踢咗落嚟呢個軌道，同地球差唔多啊。地球本身形成嘅時候又冇能力將呢一粒咁樣嘅質量去納咗落嚟，又咁啱得咁巧，好彩佢可以繼續維持住咁樣嚟去即係公轉咁樣。要登落去咧就係、是、距離上唔遠。但技術上就可以很困難，因為很小粒、即相對於太空船來說雖然是很大、但現在講的就是說你可能是一個、一架貨車那麼大的東西，要是 landing 在一個好像即馬來西亞雙子塔或者是那個、杜拜哈里法塔那些這樣一塊這樣的建築物上面，冇其他嘅引力可以幫助你，而佢哋而其實即係大家可以計一計嗰嚿嘢本身嗰個質量啊、大小啊，你可以計到佢嗰個重力大約係幾多？佢重力大約係地球嘅即係細過一萬倍。佢有一個好弱好弱嘅引力喺度。最大問題呢粒嘢仲要係自己轉緊嘅。佢唔係一日轉一個圈嘅，佢四個鐘頭轉一個圈。 哇、好快喎、 啊！相對比較快咁、所以你要係揾到佢。較啱角度去 landing 落去， 而且佢嗰個表面應該係岩岩沉沉嘅咩？ 係嘅，一定會係嘅、一嚿碳咁一嚿嘢嚇，咁、即係令到呢個任務就會多一啲嘅難度啦。但係佢最精彩嘅就係話、如果你要睇小行星，即係一啲相對一啲比較太陽係形成嘅時候，一啲細碎嘅碎片，又唔想去到小行星帶咁遠，其實嚟緊都任務想去嘅啦，已經就係、是。又想揾住粒近近地嘅睇月先咧，又想特別睇碳，即係太空上嘅碳咧，呢個係一個很好好嘅 candidate 嚟嘅、其實你上呢一個咁樣嘅 NASA 佢呢個網站，專係介紹呢個探測 Bennu 任務嘅網站咧，佢有解釋俾你聽就係點解睇呢粒係咁特別嘅。你又要係小行星有翻咁上下年齡。又要是地球嗰個嘅科技能力去得到，然之後佢個成分又咁啱係幫助我哋研究太空上面嘅碳咧，咁幾乎你係真係差唔多都係呢粒係呢粒嘅啫。咁所以就佢哋真係會派一啲嘢上去睇呢個咁嘅小行星。咁未來三四年應該就好多好有趣嘅結果去走出嚟咯。咁應該佢目標係今年年尾就發射一嚿咁嘅太空船嘅。 嗱、以我理解呢個應該係第一次人類去做呢樣嘢喎。 是其實我想它多多少少作為一個先導計劃的這樣色彩，即其實當初探測個月亮、探測火星，又掉那些東西下去金星，又掉那些東西下去木星甚至土星、小行星帶上面的東西呢、我們知道的相對又會少一點、但是你去到小行星帶都是一個、比起火星遠一點的距離、okay?遠啲就唔係話純粹你計翻個速度乘時間等於距離咁簡單條數嚟嘅，因為你去到越遠，你亦都希望去借助其他嘅一啲方法，去將呢件嘢去加速掉到去呢個小行星帶度。咁但係你未去到嘅時候，有冇一啲亦都係同佢相信成分類近嘅物體可以俾你研究一下嘅咧？咁其實呢個 Bennu 就算係一個幾好嘅。 首先你講嘅恆星大係咪呢個 唔係 Kuiper Belt， 唔係 Kuiper Belt，Kuiper Belt 就係嗰個古伯帶咧。其實講緊喺冥王星以外嘅一個好多星塵嘅一個地帶，即係甚至乎有人話哈雷彗星嘅故鄉咧。咁點解嗰度會積聚咗咁多塵星塵喺度咧？亦都同太陽放光有關，將好多嘅呢啲太陽風嚇，將好多嘅呢啲中間嘅細嘅塵埃咧，就吹咗去佢嘅外圍嗰度。Kuiper Belt 在外面有個叫做 Oort Cloud 嚇，埃爾特雲嚇，就是一個更加遠、更加大的結構。其實呢嚿嘢基本上你可以定義到，就係話我哋太陽係嗰個勢力範圍去到邊 嚇， 咁你可以咁樣去聯想。你我哋而家人類嘅太空船就可，你可以話就突破到嗰個八大行星，但係去咗正式去咗 Kuiper Belt 嗰度啦嚇。咁啊，但系我哋人類嘅信號啊，當然亦就超越咗呢、這個Oort Cloud 啦，去咗人類嘅電磁波信號咧，就已經係去到五廿幾光年咁遠啦、因為由呢個六零年代開始發射到而家今時今日嚟講嚇，咁啊去到五廿幾光年咁遠啦嚇。咁、但係即係講翻嚟轉頭啦，就小行星帶嘅研究咧，我諗正正式式就由呢個 Bennu 去會開解、 開解係嘛嗱。咁、我有個唔明咧，就係咧嗱，我哋譬如話呢啲喺外太空嚟降落地球呢啲，咁我都有啲殘骸喺度噶嘛。佢落咗嚟地球，我哋發現佢同我哋而家拍一隻咁嘅物體上去，嗰、那個分別邊度咧？ 呢樣我又真係唔知，種類變化可以係好多、甚至乎有啲可能你真係要實地去睇咧，你先喺一個完全冇被干擾嘅情況之下啦。咁、始終你落到嚟地球好麻煩，就係、地球個第二層個氧比較多， 污染咗 嚇，佢嗰個氧化嘅過程會激烈好多。咁、甚至乎就係話，如果我哋更加希望啊。就係、有一啲嘅化學結構咧，係更加妥善地被原汁原味地保存。如果你經歷過一個大氣劇烈地加熱嚇，咁又一氧化過程，好多時將佢個化學成分改之餘，亦都將佢個化學嗰、那個、那個結構亦都會係更改咗。咁所以真真正正去實地考察就會更加即係、更加有趣，即、係值得去睇咯。呢啲嘢就 嗱，另外一個而家呢個圖入邊咧，那個 asteroid belt 係咪頭先你講緊嗰個行星？ 係啦，就 asteroid belt 小行星帶，就係介乎於木星與火星之間。入面其中有幾粒特別大嘅叫谷神星啦，跟住啊愛神星呢啲啦。咁其實我自己唔係好記得清楚邊一粒啊。入面其中有一粒又相對比較大咧，就好得意嘅。喺天文望遠鏡之下睇到佢咧，就有個凹咗嘅坑入面咧，就有一個好明亮發光嘅位置，反光嘅位 置。 大家即刻諗，哇，係咪水咧，或者係冰嚟嘅咧？哇，會唔會小行星帶上面有咧？咁但係其實喺呢一兩年又發，好得意，發覺咧，可能個結果個答案比我哋呢個想像更加有趣。開頭諗有水有冰咧，大家諗會唔會有生物啊？但係後屘發覺咧，原來唔係喎，可能咧。是一堆很靚的玻璃水晶，甚至乎是鑽石嚟 嘅。 哦，甚至會咁諗。但實際上是點又要去到才睇得到咯。所以其實是有計劃，真係咧去派太空船去到呢小行星帶上面嗰啲，即係谷神星啊嗰啲咁嗰類咁樣嘅星體度去睇一睇。 所以如果你睇個圖度咧，都列咗咧，就係有幾多個即係去嗰度飛過去啦。咁 相啊影過好多 嘅。我想問個問題就係呢個 asteroid belt 呢個行星帶係點形成㗎？ 嗱，呢度又有段故啊，其實又好得意。點解零零舍舍呢度有個小行星帶咧？我記得啦，即係當年啊，自己仲係喺中文大學讀緊 undergrad 嘅時候咧，即係我老師就即刻講咗另外一個例子，就係你如果明白到呢個小行星帶點形成，你大約都明白到嗰個土星環上面點解會係有啲地方。有啲坑係崩咗，冇環嘅。有啲 M 係咪撞崩咗？ 嚇，空咗嘅地帶嘅，點解會有一啲？即係佢唔係一個好平滑完全嘅啲，但係中間係好多一條條軌，有啲地方真係會疏啲密啲嘅。咁你就要首先就要了解木星本身佢嗰個萬有引力作用嚇。咁佢原來咧木星佢就係成個行星之中相對比較大粒重嘅一個啦。所以佢能夠施展俾出嚟嗰個嘅萬有引力干擾係相對比較大嘅。其實原本喺呢個地帶咧，應該咧就係有相當嘅質量嘅物質，即係啲星塵喺度。而按常理嚟講，如果冇木星嘅萬有引力干擾咧，上邊嗰堆咁嘅星塵係可以透過自己自身嘅萬有引力互相吸引而形成一粒比較大啲嘅行星。 地球做得到啦、水星金星做得到啦，但係零零舍舍喺呢一個嘅小行星帶嗰度做唔到嘅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受到木星嘅萬有引力干擾。 哇！這個幾有趣啊，因為頭先你講過就係、是，咦？地球啊，或者呢啲行星嘅形成就係、是、原來好多粒細嘅，佢透過個引力聚集而係 啦係啦， 冚翻埋出嚟。 係啦，即係其實我哋去定義乜嘢為之一個行星，八大行星點解有啲係踢咗出去咧？有幾個 criteria 嘅，佢個軌道嘅形狀啊，跟住就係話其中一樣嘢就係佢能唔能夠。清空曬，幾乎清空曬喺佢軌道上邊嘅星塵，嚇、即係佢能夠累積到足夠嘅物質，而且個物質強到個地步，就係將佢同一個軌道上面嘅其他細啲嘅物質都可以吸曬過嚟、吸乾淨曬，都吸塵機都吸乾淨曬。相對嚟講就好多其他嘅八大行星都做得到啦，嚇、咁有啲你譬如木星，有啲佢未必完全唔係好乾淨嘅，有啲就變咗喺側邊變成一個衛星咯嚇。咁、但係好似小行星帶咁，你發覺就係成唔係就係一粒，佢就係一粒半粒凝結咗比較大粒啲，嗰啲谷神星嗰啲大粒啲、但係整體嚟講都係非常之散亂地喺同一個軌道上面有好多粒呢啲咁嘅小行星嚇。咁啊幾清楚，其實就由翻個牛頓嘅萬有引力嗰條式，唔使用到嗰咩相對論同埋量子力學噶啦，就咁用牛頓力學咧，已經計到就係話應該就係來自。木星嗰個萬有引力影響，令到佢個凝聚係冇效，所以就啲嘢就原地凝結咗，就變成一咁多碎石就喺度。咁然後去了解嗰個土星上面嘅環咧，又係要咁了解，就係因為喺土星自己嘅月亮，其中有幾粒質量大啲嘅咧，佢亦都會對於土星環上面啲塵埃咧係有啲干擾，有啲地方就會清空咗，有啲地方清空唔到。咁啊，形成咗嗰個咁嘅碟喺度啦，嚇、咁所以你可以理解就係呢一個咧，如果太陽係好似土星咁，都要有個環嘅咧，個環咧就縮剩得翻咁少啦，就係、縮剩翻一個小行星帶咁少啦。 嗱咁但係呢個小行星帶咧，如果譬如話有啲喺嚟自地球嘅，佢係想飛去譬如木星咁啊，佢會唔會撞到入邊嗰啲嘢㗎？ 嗱，即係你又飛越咗小行星帶。咁都有個機會率嘅嚇，咁、始終就喺嗰個地帶入邊相對比較多咯嚇，咁、但係就而且係咁樣嘅，呢、這個小行星帶都亦都好可能就係你將地球同木星連成一條直線嘅時候，好可能就真係會真係穿過呢個帶，因為其實基本上好多啲行星嘅轉嘅軌道都係幾乎喺同一個平面上邊，好貼近嘅嚇嚇。咁即係實際上個軌道要點樣去調校咁呢個我唔知啊，當然亦都要避開嗰個大撞擊嘅機率啦。喺呢一度咧，我話呢個小行星帶咧就誇張咗嘅，將嗰啲咁嘅畫到即係夾硬將佢點大點啲俾你睇，都實際上嗰個疏即係稀疏好多啦但係統計上嚟講，的而且確呢度係會比其他空嘅地方多咗好多，咁所以就 只可以將佢畫得清楚啲、誇張啲咧，千祈就唔好。即係完全代入曬，因為實際上要畫到啱比例係冇可能 嘅。咁、你睇到呢度個太陽同嗰啲行星嘅比例個大細都唔啱㗎啦。如果真係跟比例嚟講，你發覺嗰張圖就冇咁靚㗎啦。 紙冇咁清楚，畫唔到啊，畫唔到 個大細，你張紙大細就唔到咁多。 係啊，好咁嗱，即係呢個行星帶咧，咁佢入邊咧，而家有冇研究過話啲行，即係呢啲小行星，佢個大細係點樣嘅？ 嗱，淨係知 道頭先你講啲大嘅啦，細粒嗰啲會細成點嘅咧？ 哦，我嗱詳細嚟講，我諗佢更加有興趣問就係成個質量大小嘅分布係點？ 係啦， 細唔係你細到因為嗰啲隕石嗰啲細細粒唔細，即係大大小小乜即都有咯、但係即係所以調，但係反而大最大嗰粒就係谷神星咯、就只係去到咁咯。 咁嘅 series 係啦，咁就。知嘅其實真係唔多，嚇、即係我呢度都唔係太了解，咁、但係嗰個物質嗰個質量咧，我即係嗰啲成分咧，我覺得比較即係我純粹我自己睇啊，相信係比較近火星嗰啲嘅。又調翻轉講，佢可能本身有啲比較原本輕嗰啲輕嘅元素咧，一係俾太陽風吹走咗，一係就俾個木星俘虜咗。所以剩翻落嚟嗰堆咧，就係相對係啲比較重啲嘅元素嚟嘅。即係講緊都係啲碳啊，甚至乎鐵啊呢啲。 係已經去到金屬噶咯，如果係啊。 係啦，即係元素周期表入邊 由氫去到鐵那堆就會相對比較多。嗯嗯，其實你也都是說是基本上整個太陽系這些這相對比較重的元素都是由它前世的那個的超新星爆出來的塵埃重新凝結形成。 嗯，如果詳細的研究，其實我們有沒有可能在裡面我們都找到一些太陽系形成的過程的資料呢？ 我估有的，我估有的，尤其是就算看 Bennu 那裡我想都看到一些東西。 嗯， 因為相信它在一個即凝結了這麼久未被干擾的情況之下，它反映到的真的就是說太陽系形成的時候的那堆碎石塵埃。 嗯， 這樣東西你要去那些土星木星研究基本上不用想，因為它們已經自己形成那顆星外圍就得啲氫同氦嘅啫，重嗰啲就沉曬個底，個底你去唔到，係咪？跟住你話好似地球啊、火星嗰啲咧，又係即係嗰啲物質已經係凝結曬一層層啊。咁有冇一個中碎曬嘅星俾你睇咧？小行星大就係啲中碎 曬。哦，呢個就成件事嗰個精髓嚟啦。 咁啊，中碎曬嘅，咁啊，你就睇到，你比較可以全面啲了解到太陽系形成嘅時候，嗰啲星塵嘅成分大約可以係 點樣？ 係點樣樣 啊？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頭先我哋提到啦，就係呢啲即係我哋假設就係最初嗰個呢啲行星形成嗰個過程咧，就係呢啲咁嘅一塊塊咁啊，佢由呢個引力嘅作用佢黐埋咗。但我唔明一樣嘢，就黐埋咗之後。它怎樣凝結得到呢？它是不是經過一個即是極度溫度極大變化的過程？ 其實是的，你譬如一堆這樣的氣體，或者我當氣體或者裡面是一些任何流體都好，你夾硬將它壓縮它， 嗯， 它會熱的， 是 的，其實它這堆碎石星塵都是的，你可能你真係當佢一粒冷冰冰嘅碎石，但如果你突然之間將佢一袋留喺上面，突然之間將佢壓埋一齊咧， 佢會產生熱能， 啊，甚至乎佢因為自身嘅萬有引力，令到唔使你壓啦，佢自己將吸埋一齊咧，碰撞咯，摩擦咯，生熱咯，咁跟住就甚至乎熱到一個地步，即係好似地球嗰啲例子咁，佢基本上熱到可以將一啲固態嘢融翻轉頭添，嚇，佢可以變翻做一個發熱嘅一堆流體添，嚇，咁即係呢個就係地球形成嘅時候，點解周圍都係岩溶岩啊、火山啊，咁就係都係一啲咁樣嘅原理啦。 嗱，另外一個就係咧，譬如呢個結合嘅過程啦，即係咁多細細粒嘅，佢點解會形成到一個即係球形體嘅？ 又咁講，呢個其實可以講翻就係喺太空人去到呢一個太空上邊。你將個橙汁將啲水倒出嚟嘅時候，佢會自動變成一個球體噶嘛？ 係喎， 就係個表面張力啊嘛。 哦，okay， 其實就係嗰個流體自己嘅表面張力，令到變成一個波咯。 哦， 係啦，就唔係話有需要點樣去拉扯。 有陣時啲嘢真係一句説話已經唔知點醒曬喎，真係。 咁就 你頭先用個例子，一聽就真係明嘅真 係。咁佢又係個流體自己本身個萬有引力同個張力呢啲咁嘅結果就係，而呢咁嘅結果，因為你成個波成嚿嘢本身冇乜邊點係特別嘅。 嗯。 如果點一樣嘅時候，咪做一個圓形對稱嘅，就會做咗個圓形對稱嘅結果出嚟咯。 呢個係一個相當之簡單嘅一個。即係幾何同埋力學之間嗰個關係嚟嘅嚇。咁總括嚟講咧，就呢個探索小行星呢個即係過程咧，我相信咧因應呢次 Bandu 咧，就太空總署日後如果有足夠資金，亦都會即係撥好多資源去做呢樣。 係啦，我即係同埋呢個 project 始終就係最大價值就係探索小行星， 嗯， 即係佢射唔射爆佢呢個咧，其實反而花邊嘢 就。即係標錯題咯，啲人就即係， 但係呢樣 juicy 啊嘛，咁樣 即係核彈射行星咁樣係嘛，即係大家實體㗎嘛。 而家仲要講到粒嘢真係好近嘅喎，咁啊係講緊有係計到條數係二一幾幾年至2200年之間會撞，係有機會撞落嚟喎咁樣。 嗱，如果你用即係另外一標題咧，就係從小行星的結構。及物質看太陽系形成的過程，冇人聽噶嘛？ 係啦，我就會咁寫啦啲標題，我就會咁落啦，冇人理噶啦，就會係變咗學術標題咯。 係啊，咁所以我哋就即係用翻呢隻時間講一個即係理論上應該冇乜人聽嘅，冇乜人有興趣聽嘅話題嘅。 係啊，但係大家留意，即係我諗我以後一定會 follow 翻就係呢個咁樣嘅新發現會有咩報告出嚟咯。 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